水库有数百亿人，想不到竟可发生。两个身躯一对，各有各的人，今天深深竟对应。路直如弯，也愿与你共路，愿冷暖共度，那方有味道，风雨亦共你拥抱。我爱偏心的对我最爱的人，偏心给他所有吻。像你一人，一天比一天更深。有你一起，一切再次有可能，多么多么的振奋。路直如弯，也愿与你共路，愿冷暖共度，那方有味道，风雨亦共你拥抱。对我最爱的人，偏心给他所有吻。 命运路上伴随